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展昭面上无波，静静眼神时候，齐德圣目眦欲裂，忽地跳墙出来，指着峡谷之上破口大骂： 古乐人荣，你这个叛徒！ 叛徒？哼，我原本就是大夏之人，自然对圣上尽忠，可像你们入松堂自以为小小利诱就能策反于我，狼主将计就计，命我假意投诚，博得你们的信任，等的就是今日将你们一网打尽。沈堂主啊，你怕是看不到，现在你的老巢该是一片狼藉，尸横遍地了吧。你们自诩同生共死，都是好兄弟，我还是快些送你上路，和他们团聚吧。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混账东西，堂主真是错看了你。 一声痛呼，齐德胜滚倒在地。展昭于时候看得分明，他脖颈之上赫然插着一支白羽铜剑。 齐胜。 展昭去着外围，似是无声息，飞快地将齐德胜拖将进来。齐德胜口中蹦出血沫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： 展大人，这古乐人荣想不到。 人心一变，现在说这个于是何不？ 展昭伸手按住他的创口： 锦生。 锦生也不会多活两日。想不到我老齐死时身边陪着的是南侠。 展昭微笑，心中却止不住叹息： 果然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 齐德胜的目光渐渐涣散开来： 堂主是不是也疑心他，所以今日不带队却推了你出面？只是堂主没想到古乐人荣如此心狠，双刀齐下，竟歇了入松堂的总舵。堂主，老齐地下见你来了。 他语声越来越弱，胸膛处终于再无起伏。展昭一声叹息，伸手帮他将双目合上。西夏人搞什么玄虚，既然已经围住了他们，缘何还不动手？展昭心下生疑，探头看时，只见峡谷之上齐齐推出数十辆兵车来。兵车？电光火石间，展昭的脑袋轰的一声，那不是兵车，是西夏人的旋风炮。西夏人的泼洗旋风炮实则是抛石机，用于攻城掠寨。据《宋史·夏国传下》记载，有炮手300人，号泼洗，只是对付几个小小刺客，何至于用上旋风炮？这个念头方起，头顶已传来石块相击之声。这一处峡谷的山石早有龟裂，经石块猛击更加坚持不住，滋滋裂响不绝，头顶落尘不断，紧接着是一声巨响。展昭心中一凛，迅速飞身而出，就听砰的一声响，巨石砸在方才掩身之处，泛起无数烟尘。浓密的烟尘之中，四面八方破空之声越来越密，耳畔不断传来己方的惨呼之声。展昭手中巨缺捂得密不透风，但是箭雨实在是太过密集，忽的足踝一痛，知是中箭，方低头看时，背后又是猎食之声。展昭大惊之下飞身撤开，奈何足上无力，到底迟了一步，背心重重挨了一下，血气上涌，一口鲜血喷出，当场昏死过去。李元昊端坐行宫书案之后，正翻检枢密院的折子，忽闻门外步声坨坨，抬头看时，进来的正是古乐人荣和前锋卫将野力图。野力图臂上缠着绷带，行动倒是无碍，想来只是小伤。李元昊唇角弯起： 怎么样？ 野力图面色恭敬： 如圣主所料，入松堂一般贼子果然中计，被我们绞杀于孤岭山前的峡谷中。 只是…… 李元昊面色一沉，眸光暗如鹰隼。 只是什么？ 只是那沈仁杰甚是狡诈，他身中数枚羽箭，又为众矢所击，属下还以为他是死了，方进前就挨了他一箭。哎，不过圣主放心，他逃上了孤岭山，属下已派重兵封山，跳他插翅也难飞。 射了你一箭？什么箭？ 野力图将手中沾了血迹的袖箭毕恭毕敬奉上。李元昊伸手拿起了细看。 我记得仙犯有人潜入宫中生乱，相斗之时留下的也是这样的袖箭。沈仁杰听说是入松堂堂主。 后一句话是向着古乐仁荣说的。古乐仁荣忙道： 正是。 果然是个英雄，连我的前锋卫将都险些折在他手中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若是个窝囊人物也领不了入松堂了。大宋啊，果然还是有几个人的。 野力图和古乐仁荣对视一眼，没敢应声。 只是区区袖箭，宋人的小玩意儿，如何经得住我们大夏的重箭？嗯， 羽臂扬手，就听铮的一声，袖箭钉入了墙上悬着的羊皮疆图上，那是大宋行省疆图。入夜，古乐仁荣回到家中，屏退了一干守卫，径自进了卧房。卧房中央，好一幅香艳绮丽场景，丝丝酥胸半露，倦衣不掩香肩，正偎在沈仁杰怀中举杯未饮。沈仁杰低啜两口，蓦地抬起头来，一双鹰眼金光四射。古乐仁荣心头一凛，慌忙见礼： 堂主，事情都办妥了？ 沈仁杰的声音阴恻恻的。 已经办妥了， 李元昊没有生疑。 古乐仁荣面上现出倨傲之色： 堂主尽可放心，李元昊深信经此一役，入松堂已被一网打尽，所谓的堂主沈仁杰也将不日殒命孤岭山，自己日后便可高枕无忧了。他却不知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今时今日才是我入松堂真正扎根西夏之日。 不错。 沈仁杰面上终于露出笑意来： 费尽心机，虚实变幻，甚至赔上这许多条兄弟的性命，终于让李元昊尽信于你。古乐仁荣，你可不能负了朝廷的期望啊。 堂主放心吧，西夏人掠我边庭，杀我父母，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幸与堂主杀古乐仁荣，使我礼而待之，在下甘不效犬马之劳。 沈仁杰微微点头，忽地想到什么，忍不住唏嘘： 倒是可惜了展昭了。 堂主不必挂怀。 思思栖身上来，软语宽慰于他： 又不是为了一己之私，想了展昭也不会怪堂主。说起来，何该他不幸，偏偏善使袖箭，箭术又佳，找一个人假冒堂主，非他莫属，这也算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吧。退一步说， 他语声渐低，呵气如兰： 我听说庞太师对那个包黑子甚是不喜，想来对包黑子的羽翼也是看不惯的。这一回去了展昭，庞太师嘴上不说，心中定是大悦，没准儿还会记上堂主一功，你说是也不是？ 一时无话。窗外风声渐起，汉德窗棂滋滋作响。古乐仁荣走到窗边，岂有看了看天，语焉不详： 今日无月，天色不好，怕是会有大雪。总是一人守拥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一袭风霜，偶一扇门。